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確實無話，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係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好啊，一個禮拜了，終於又到這個星期五晚的這個政治咖喱飯了。很多人問為什麼叫咖喱飯，其實很多人不知道你英文名叫做 Gary。 他們知道 Gary， 但是你知道香港人講英文名就不像譬如好像美國啊英國那樣講你的 last name 你的姓的，他們就叫 Gary、哦、是不是叫 Peter 叫你 John 這樣、嗯、但當你連我的 last name 我的姓氏去講的話就是 Gary Fan、嗯、Gary Fan 講講下我的朋友就叫咦就是咖喱飯這樣。 是啦，其實個咖喱飯的源自就是這個、范國威的英文名加上他的姓、 嗯、 那就叫 Gary Fan。 因為我們廣東話就很特別的，廣東話呢就是可以中英文呢押韻都可以的、 哦、 譬如我記得以前呢無線有個節目叫什麼江山如此多分， 是 個分呢就 F-U-N 的， 是可以搞 get 又可以食字這樣， 是的，他食字呢可以食英文字下去，我想即大家又不會覺得 odd 的， 是 即是将英文字食咗落广东话之后呢， 同埋几香港风格。 係啦，反而觉得好有趣添。咁所以呢我哋就係将咖喱饭其实就係 Gary Fan 食字嘅啫，其实。咁呢就都当然啦，我哋就加咗个前提就係讲政治。咁、嗯、呢就唔希望係讲一啲嘅时事嘅。反而係从褪后一步添。就係睇返回顾返香港嗰、那个、 嗯、 过去嗰百几年嗰个历史。 嗯嗯， 咁所以我哋第一集一开始就讲究竟香港嘅殖民地嘅特性系乜嘢，一话系咪属于所谓我哋理解嘅传统殖民地嗰种嘅管治方式呢？如果唔系嘅话，嗰、那个如果已经建立咗一个自治嘅地位嗰阵时，咁、 嗯、 好容易呢而家共产党喺香港推行嗰种嘅民族主义去殖化呢、 嗯、 就错位呀，我觉得 系， 即系佢唔系解答紧嘅问题，佢哋系错判咗个问题、 嗯、 其实香港人对共产党中国的不满呢，不是因为我们眷恋殖民地， 是 而是因为殖民地管治那种模式是符合一个相对现代的政治文明、 嗯、 你不要理它叫什么名字，你只要拎走个殖民地那三个字的话，你纯粹看它的管治的制度你就知道、 嗯、 所以譬如我们举例，我们上一次都讲过，就是70年代开始麦理浩建设、 嗯、 就建立香港人那种的社区意识，公民的一个身份认同，亦都开始了这个地方行政的发展。所以今天我们就承接第一集呢，就是更加深入去讨论什么呢，就是讲地方行政的发展。Gary 本身我相信也都在这方面的认识比我多，因为你长时间在这个即是体制内。 是有参与还有有钱的嘛。 对啦，咁亦都有教过这方面的，即是在 OpenU 有教过这方面的即是内容啦，咁咁嗱，我哋睇翻转头，最近咧，你党友阿谭海邦咧，就喺 Facebook 上载咗咧呢个，佢系荃湾系嘛？ 系啊，荃湾区议会， 荃湾区议会诶，荃湾民政处啊，就话要庆祝回归二十周年， 大件事啊！今年 就每个区议员就送100份嘅礼物，就由佢哋再去分发俾佢哋自己选区里边嘅市民啊嘛。咁啊，谭海邦咧就发现咧，原来咧其中一条颈巾咧就系叫 HSM 嘅颈巾咧，就系涉嫌啊，就系呢个山寨制品仿冒呢个 H&M。 系佢个字体设计个 typeface 上去叫个字体本身咧系好似 个 H 同 M 都好似 系啦，嗰、那个 N 字嘅 percent 咧就改咗做变咗系个 S 咁样系。 咁嗱，你谂翻转头，其实， 嗯， 喂，我成日都以为咧。政党先搞蛇斋饼种嘅啫，而家堕落到连民政专员都搞蛇斋饼种。嗱，佢嗰个系一个礼物包嚟嘅，里边有啲清洁剂啊，总之杂杂杂乜都有啲噶啦。咁我谂系一个福袋咁啦，系嘛？ 类似类似在福袋下。 你们的区有没有？ 我们的区有另外一种形式的，例如每年的农历新年前呢，就有一些较为实用一点的，例如一些的烫金的福字月历、啊。 都是区议会给的。 是啦，都是区议会拨款的。有些区议会呢、好像西贡区议会有个叫宣传及编辑小组，它的功能呢，就譬如说宣传区议会的工作啊，政府前线行政部门一些服务的提供这样。所以大时大节又或者一些大型的活动呢，其中一样他们会做就可能挖空心思，有没有什么纪念品，有没有什么实用的小礼物，就去吸引市民去参加这些由区议会举办的活动。 这个是不是一个堕落？你觉得即是区议会，我看过谭海邦那段东西， 我就不是因为淘宝卖三蚊那么贵便宜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又要由民政，即是荃湾的民政专员的名义去送一些礼物给区议员，就是区议员再送给市民。即是好搞唔搞，搞呢咁嘅嘢，呢啲系咪佢哋应该做嘅嘢嚟嘅？ 呢个系喺使钱嘅过程，即系话系去耗用公 帑，使咗笔钱咁 啊，试系去做宣传嗰阵时候，我谂得唔够，又或者系即系唔耗费心思，就真系纯粹为，咦？又而家有啲公帑，有啲资源，我哋又要搞活动嘅话咧，咁就使咗去啦，咁样。咁其中一种最轻强或者系最其实好思想懒惰嘅做法、就系即系唔需要谂啦，买咗啲纪念品俾出去派出去，市民就有啦，咁样系。虽然过去都有试过嘅，譬如沙士期间咧，就其中一样政府都有做 洗手液、 就系洗手液嗰啲啦。咁嗰啲有啲较多实际嘅功能，咁可能 口罩啊啲 欢迎啲啦。咁但系去到你话大时大节咁样，永远都系有啲嘅即系纪念品，例如系唔系好等使，又或者已经冇咩实用价值，纯粹系因为有个 logo， 有个嗰个活动嘅名称咁样咧，就摆咗上去嘅话咧，咁就确实唔系一个有效嘅洗钱方法。 我觉得我有个印象啊，可能我都想你核实一下，而家区议会。俾我个感觉咧，系似一个嘉年华会， 嘉年华会 专搞嘉年华会嘅公司啊， 系 嗱，好似你咁讲，有时有节就出嗰啲宾廷啊，整啲咁嘅直番啊，然后咧就送礼物啦、然后咧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咧喺区里边嗰啲公共地方啊，总会有一个名堂喺度搞紧敬老又好，即系总之系各种各样名堂嘅，就都系嗰班友嘅，咁然後咧就請嗰啲嘅政務專員同埋中聯辦嘅地區辦事處嘅副主任嚟剪彩啊咁樣，然後大家就喺度即係自嗨一番咁樣， 可以話係唔少嘅。其實而家區議會即係投放資源，因為咧區議會錢又唔係真係好多，但係又多過好多嘅地區，真係嗰啲嘅 NGO 啊，又或者係民間團體啊，乜乜即係太極學會啊，乜乜舞蹈班啊，乜乜啲地區居民權益會啊咁樣。咁佢係確實係有一筆錢咧，係俾佢哋搞活動。咁所以就變咗好多時一啲唔係大型嘅活動，唔係一個長期嘅規劃，或者係好即係配合得到嗰個區或者係市民需要嘅活動咁。较为多千篇一律，好像你说例如是嘉年华会啊，又或者是国庆酒会啊，这些就会即插晒直番插晒旗摆晒横额，咁就话俾人听我哋做活动啦，咁样。咁陆陆续续或者是逐渐就会变咗系好形式主义 啦。我諗一来就好像你咁讲啦，送埋垃圾啦，我觉得。第二就形式主义啦，嚟嚟去嗰阵味又好庸俗啦，又好 bad taste 嗰啲嘢。即係你恕我真係我从来都行过，我都望都费事望。 呢、這个都话有。区议员自己本身有冇一个一定嘅美学训练或者水平都有关。 即係你完全係脱离嗰个社区啊，我觉得甚至係。只係 anything 一班老人政党嘅庄脚同埋一啲嘅街坊派嘅首长。就係咁啦。咁所以我今日我哋所讲嘅重点咧，就除咗讲而家嘅问题之外咧，我哋要望翻过去嘅，其实，即系话香港嗱，你坦白讲，而家真普选，你话喺立法会嘅层面，我相信系几困难，即系再闯关都，咁但系真正实现全面普选嘅，其实系区议会嘛， 系啊，其实系实践咗嘅，可以 已经实践咗噶啦，系啊，冇呢个委任议席啦，已经 系 全面由选举产生， 系除咗。即係例如新界嘅區議會，沙田好、西貢好，仲有一至兩席係呢個鄉事委員會嘅代表，以當然議席係進入區議會，但其他咧係超過九成或者九成半咧都已經 起碼市區嘅區議會係 市區就100%，即係其實係已經係實踐咗即係基層民主，或者你話呢個係民主普選嘅形式產生嘅議會。 但係而家個普產生形式係實現咗真民主啦。而家個問題就翻翻去啦，佢嘅權限啊，佢嘅角色。同埋究竟香港政府、特区政府对地方行政有冇一个目标同埋总体规划？嗱，我可以咁讲，而家香港嘅地方行政系我1985年我 当时读紧大学， 嗯嗯， 系参与有直选嘅区议会第一届， 第一届 我系助选嗰阵时， 即系哇，由第一届到而家 系 啦， 八二年成立区议会，八五年第一届有选举， 系八二年当其时嘅区议会主席仲系由专员做，当民选嘅区议员产生咗，先至再由民选嘅议员互选产生个区议会主席。 1985年， 吓吓，咁当你真系好耐咯，由头跟到而家，我 系。系好黄大仙区议会， 好耐，以我嗰阵时先中学毕业， 就都系真系睇住佢堕落嘅。 系， 即系话而家虽然实现咗普选，但系因为佢嘅仍然系局限于一个有权有即系有形而无实嘅一个议会啊。 嗯嗯， 甚至喺基本法里边就当佢一个所谓咨询架构， 咨询架构 处理嘅话咧， 嗯嗯， 就变成咧第一就不务正业啦，开始，嗯，因为真系要佢管嘅嘢，佢就管唔到。 系。 咁即系而家我哋再讲啦，有其他嘅权力部门渗入咗入去，就将地方嘅资源攞走咗。 嗯嗯嗯。 咁而咧，政务专员本身咧，佢自己本身嘅权力都衰落。 系。 咁所以就变成成个地方行政而家咧就开始进入一个叫做唔单止系平庸化，甚至系开始变成一个利益集团。 系。 系利益集团化而家系。 嗯嗯。 嗱，我讲几大利益集团而家喺里边咧，唔系讲议员啦。第一，建制派嘅政党， 建制派吓， 因为差不多佢哋已经系囊括晒呢个区议会嘅全部区议会主席。 系啊，半壁江山一片红啊！ 就多谢呢个黄仲祺就暗杀咗呢个冯检基之后咧，就令到呢个深水埗嘅区议会都变成系全红啦。 系， 本来我记得啊，葵青、 葵青、 深水埗都系由泛民嘅占多数嘅。 曾经有个好短的时间，中西区都是。 中西区仲有咩咧？湾仔曾经试过由阿黄英奇做呢，這个，即系都唔系话左派执政噶。其实，咁而家咧就全面赤化啦。 嗯， 咁赤化咗之后咧，第二个去抢夺咗呢个地方行政嘅资源同埋主导权就变咗政党啦。 嗯， 建制派嘅政党啦。 嗯， 因为佢除咗嚟自区议会嘅拨款同埋区议员嘅酬金之外咧，仲，有无限量嘅维稳费泵落去个政党嗰度。 系。 咁佢就可以大量喺地區擴展嘅辦事處啊， 嗯， 做好多服務咧，去鞏固佢嘅選舉嘅裝腳。咁變咗區議會裏邊嗰個政務專員咧， 嗯， 就成為建制派區議會主席嘅一個跟班， 或者係執行佢嘅意志。 係啦，就墮落到咁嘅地步。以前啊，我哋一陣間先講殖民地時代嘅政務專員係幾咁巴閉。 嗯， 第二個侵害呢個地方行政權力咧，就名不正言不順，違反基本法嘅中聯辦地區辦事處， 嗯， 即是話新界辦、九龍辦，同埋呢個香港島辦事處， 呢，這個就隱晦好多嘅。普通市民可能就唔會睇得到，或者唔係好懷疑，但係其實一步一步咧係慢慢嚟做的。 嗱，你睇下阿周永勤話俾人勸退嘅， 嗯， 俾人夾咗去密室談判嗰個密室咧，佢咪話喺小瀝源嘅， 嗯， 嘅商場嘅，其實嗰個就係新界辦事處。 哦， 係 咩？ Exactly 就喺嗰个商场嗰度，佢冇讲系乜嘢，但我一睇个地址就知 道， 就系新界办嘅 office 嚟嘅。嗱，呢个就系僭建出嚟嘅一个叫做共产党嘅喺香港嘅我哋叫做党委制度啊，即系佢 parallel with 你香港特区政府嘅 双轨制， 系啦，你有特首，我有张晓明， 嗯， 中联办主任， 嗯， 跟住你有呢个地方行政嘅地区专员咧，我有地区办事处嘅副主任， 嗯， 咁样嚟 parallel 嘅一个党委制度啊，死啦而家，因为佢咧就二打一啊嘛，佢加埋建制派嘅政党， 嗯。 而家你去地區活動，我諗你都明白啦。嗰，那個政務專員係冇位企嘅，係嘛？即係基本上嗰啲街坊都唔當佢係以前就好巴閉嘅， 嗯。 大家都揸住巴結嗰個政務專員噶嘛。 係政務專員權大啊嘛，係。 係啦， 咁，佢做嘅決定係可以影響好多即係民生決策上邊嘅安排啊。 咁但係而家當區議會就淪落成為一個嘉年華會之後咧。咁嘉年华会个阿头就变咗中联办嘅地区办事处嘅主任咯， 嗯， 同埋建制派嘅区议会主席，咁两边一夹嘅话咧，咁你成个地方行政唔沦落都几难，我觉得， 嗯， 迟啲啊仲可能会贪污腐化，一路咁样变成一个利益集团而家系，咁，呢个我觉得咧系完全咧系同过去英治时代发展嘅地方行政咧系两种好唔同嘅模式嚟嘅，嗱，我哋回顾翻睇翻英治时代咧。其实那个相对来讲它有一个比较清晰它要 achieve 的目标是什么。然后这样呢才去策划那个地方行政的改革。 嗯 嗯，最先其实提出那个地方行政改革其实是1946年。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是 当其时 香港重光之后， 重光之后又或者是英国政府又或者是港英政府都会看到，即是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即是打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扬， 吓，个原因就是因为太发生， 英国自己本身即系嗰个 冇咗个 国家嘅即系综合国力大为退缩嘅情况之下， 同埋亚洲全部输晒俾日本仔啦， 要即系做一啲嘅部署。咁喺殖民地政府，即系喺港英喺香港呢度，佢系作出咗地区行政系其中佢嘅思考， 就系准备殖民地独立啊。其实系嗰阵时系你睇到喺印度啦， 吓 喺马来亚联邦啦，同埋呢个海峡殖民地啦， 系。 英国人都是要准备，所以你看到那时候很有趣的，很多港督、啊、其实都是在海峡殖民地调过来的。 嗯， 帕立基就是海峡殖民地，即是在新加坡和槟城的总督来的。 是。 他 在那里是出任完， 做完之后来香港 再来的。 来香港是的。那是你在整个大英帝国 的经验。 是的，他就是栽培李光耀的人来的，帕立基。 嗯， 即是你在大英帝国的部署里面，他必然就是成盘棋这样看的，他不会只是看香港。 是。 咁你成盘棋咁睇咧，就系话你成个亚洲喺呢个二战之后，因为英军急速大亡啊，包括喺缅甸啊，俾日军喺呢个马来亚嗰边打入去新加坡啊，喺香港保卫战里边，轰一声就输晒啊等等咧。咁所以佢都知道系冇办法压制嗰个殖民地独立嗰样， 系必须要思考喺及后嘅日子里边嗰个管治嘅模式系咪一啲改变， 就要逐步开放嗰个权力啦。咁所以1946年咧，当时嘅即系。第重光之后的第一任总督，即是战前都是他的，就是这个 Mark Young 杨慕琦，就提出杨慕琦方案，里面呢就建议成立一个 municipal council， 一个市议会，而市议会里面呢有三分之二的议员由直选产生，其实比现在的立法会还先进， 有实权的， 直选的全部都是，还有有实权，有财政权，有行政权的， 人事任命权、财政主导权，还有实质制定政策这个权。 是的，那你很明显的杨慕琦提出这个方案是准备香港是有机会呢，就是离开这个大英帝国，不是交回给中国、啊、是实现殖民地独立、啊、其实是。 就是好像其他的前英国殖民地这样，是 的， 就是如果是有这个的，你话叫自决或者系民族自决运动，又或者系有朝一日英国系要撤离呢个殖民地嘅话， 佢就希望留低一个西敏寺模式嘅一个体制， 系 咁咧就培植一啲咧喺政治上同英国可以共存，甚至留喺英联邦嘅前殖民地。 系 你而家好多英联邦国家里边都系独立咗殖民地嚟嘅。咁大家唔知道就每年去睇 Rugby Seven 你就知道。因为呢个就是即系所谓大英联邦残留落嚟 ，Commonwealth 系 Commonwealth， 你睇嗰啲旗，点解 Fiji 嗰啲旗咁得意嘅？ 系， 原来有支英国旗嘅，澳洲啦，加拿大嚟亲打 Rugby， 好多都系英联邦嘅国家嚟嘅，其实咁啊，唔计南美洲嗰啲都系英联邦国家。咁所以咧，我觉得杨慕琦嘅方案咧，佢一个 hidden agenda 喺后边嘅。咁当时亦都系得到英国内阁嘅通过嘅啦。唔好话净系好多人话杨慕琦自把自为，其实唔系嘅。他这个方案是英国的内阁得到执政内阁支持通过，但是很快去到52年左右就放弃了 52年 杨慕琦的改革， 因为很重要，当时在历史脉络的发展很重要的事出现了，就是1949年的 共产中国 共和国，是红色中国，即是 进入冷战， 是 的，进入冷战，是的，那就基本上我经常我都会提出一个观点，我觉得香港在冷战时代的地位是什么呢？就等于欧洲的柏林， 一个缓冲区， 一个孤岛，一半是属于这个北约，属于这个所谓英美自由民主，一半东德是属于华沙共产帝国，然后柏林一个城市一分为二，柏林是一个孤岛来的，其实所以我就说香港也是一样，你后面退下去就是海了，然后你对面就是一个庞大的共产中国， 是非常庞大， 是就是一个孤岛，孤岛然后对着一个庞大的共产中国，所以英国人呢，大家是很忽视了，我觉得今日香港人其实是忽视了英国人经营香港的那种苦心，正正是因为它是冷战一个这么敏感这么战略性的城市， 是 它是花很多心机时间去经营香港，我举例我每一次我昨天去香港电台做录影这个左右红蓝绿，你一上广播道，为什么他会将所有的电台电视台集中在广播道，然后下面是军营，然后广播道是一条路上去的，单线，就是说他要防守这个电台， 电视台 有战略意义的， 是十分之容易，因为任何的殖民地叛乱、 嗯、 其实都是以攻占电视台和电视台为先， 掌握住个喉舌， 是啦。所以你就说如果你不明白英军英国人经营香港那个后面的心思呢、 嗯、 有很多东西香港人是习以为常，他不为意啊，其实是。 嗯、 譬如英军为什么住在锦田啊、 嗯、 为什么下面山脚下面会有英军，即是现在浸会大学想拿个腹地，其实不是英军军营来的。 是啊。 是啊，即是在这个广播道，即是联合道附近那里、 嗯、 对面那里，浸会对面。 我知道哪里、啊、过去几年经常讲话，即是这些使用率完全是不高，甚至没有使用到的军地是不是应该要放出来是改用其他。 现在就共军占在住在那里没意思的了、啊、因为当时来讲呢，英国人想无论他想发展的地方行政好改革好，麦理浩之后的改革好，其实他都是想一个赤色帝国在对面嘛。 嗯嗯、 所以杨慕琦我觉得他的地方行政改革流产 是因为跟进入冷战有关。不是因为杨慕琦冒进或者什么。 我理解其中当时他一个考虑就真的有这个民选议员产生的市议会有一个的危机，看得到红色中国的出现，就是一些亲共或者亲共 党的人士。我看回档案 是什么呢，可能会占据了一个议会。 后来郭亮雄都提到的，其实就是担心 loyal to 英国的人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失去了，即是建立不到一些 loyal 忠于英国的人。 哦，这样。 即是好像你这样说，即是他讲得很隐晦。 是。 即是说民主化会不会被共党渗透。 是。 这个是全球整个亚洲的地缘政治的考虑来的，英国。 是。 就是五二年韩战嘛。 嗯。 所以我就说冷战的高峰期嘛，其实是。 是。 很快就已经进入了韩战嘛。 嗯。 而当时是各联合国派军队，然后在仁川登陆，然后共军就以志愿军名义就由鸭绿江进入去北韩嘛。咁然后嗰场战争都死好多人嘅，其实 好惨烈嘅， 十几十九万嘅，据说啊，共军死咗，但系我谂应该唔止添啊。咁、 嗯、 所以咧就系喺嗰个环境底下咧，英国系完全就放弃咗嗰个民主改革啦，就变咗巩固个政权为主啦。 嗰、那个当其时应该都系涉及到周恩来就即系发放嗰一个即系比较清楚嘅信息俾英国，就话点样长期利用香港，就冇任何嘅打算。短期之内 不承认香港殖民地嘅地位， 系、啊、啦，即系短期之内唔会收翻。 即系话中共系第一维持现状，第二佢唔会容许香港走向呢个独立。 嗯嗯， 因为佢唔承认佢殖民地地位。如果当时联合国通过在二次大战之后通过的殖民地的决议案嘛，就是说鼓励那些国家是尽快实现殖民地独立嘛。 是。 所以香港才有。 其实应该是将香港是在那个殖民地的名单剔除了出来的，有这个这样的动作的。 好像是波兰代表团提出的，就不是中共，因为中共不在联合国里面。 嗯嗯。 就不是他找马仔走去提出的。 哦，这样。 就剔除了香港出这个联合国。所以为什么这个解释到当时港独之父的马文辉，即是先师集团的太子爷、 哦、 就走出来搞这个港独呢，就是说因为他是响应殖民地独立这个决议案、 嗯、 在联合国。 嗯嗯， 希望咧就成立一个殖民嘅联合国委员会喺香港， 嗯嗯， 就实现呢个殖民地独立啊，其实 系， 咁所以嗰个 context 系咁样嘅，其实佢系上接，其实系杨慕琦嘅，其实， 嗯嗯， 咁但系我哋今日好多时啲人就唔知道嗰段历史之后，就觉得咦，点解会有条友喺嗰个年代走出嚟，即系六十年代初走出嚟讲港独嘅咧，咁样， 系， 咁呢个就真正港独之父啦， 系 马文辉，胡须佬嚟噶，系啊，七十年代仲喺大会堂嘅海德公园讲座嗰度咧。是每个礼拜都有讲嘢嘅， 哦咁样 嘅 系。 不过香港人我谂唔完全唔记得佢啦，应该。 嗯嗯。 咁但系即系因为嗰阵时冇梁振英啊嘛，如果有嘅话，将佢炒作，咁呢个马文辉就会好出名噶啦嘛。咁但系啲港督嗰阵时嘅智商高啲嘅，我觉得完全冇人理佢，因为。咁嗱呢个地方行政改革咧，就真正提第一阶段我头先讲啦，系杨慕琦方案，然后跟住就去到韩战，韩战之后咧进入冷战高峰期。 系。 整个反共那种的所谓防卫意识很重要，咁民主改革就放低了，咁因为必然就牵涉到共党渗透。因为我睇过在50年代麦理浩出任总督之前，在50年代出任香港的政治部顾问的， 嗯，政治部顾问， 政治顾问， 是 即是以前魏奕迅都做过的嘛， 嗯嗯，咁当其时西方阵营已经有呢个围堵中国咁样嘅即系战略考虑 嘅，梗系有啦。香港系一个好重要监视中国军事活动嘅基地嚟嘅、嗯， 如果不是赤柱黃麻角那裡，怎會有那麼多衛星塔在那裡？ 如果不是美國領事館也不會有那麼多層數， 那裡是截取共產黨的通訊的地方來的，是 是 是，就是赤柱啊，赤柱軍營那裡啊，以前我因為我爸在赤柱軍營做事的， 是 我小時候進去他經常帶我看那些衛星塔的，即是那些天线，大型的碟形天线。 好巨型的啦， 好巨型的，那时候接收专门接收这个共产截取共产党的通讯的。咁即是这个是所谓柏林的一个这样的建设来的，香港的。咁亦都是谍报啦，军事情报啦，间谍啦，甚至当时亦都试过国民党派间谍来香港想炸死周恩来啦， 嗯， 黑泽米尔公主号， 哦， 在飞机上面放炸弹啦，点知周恩来冇搭嗰班机啦，结果炸死了其他人啦。 哦，咁样。 是啊，所以香港是一个当时除了柏林之外亦都是一个 Casablanca 这样的城市来的。即是共产国家。 很多香港人去维系这个这样的这一段的历史， 是 不是一个历史背景。 北韩在香港有政治活动啦，俄罗斯有啦，亦都有双重间谍在香港啦。咁日本亦都有啦，咁亦都当然有英美啦，等等。咁所以去到暴动之后呢，先至重新提出呢个地方行政嘅改革。 六七年六八年。 六年其实係戴伦子66年喺天星码头骚乱之后呢， 之后 已经委任委托啦，同而家雨伞运动之后大家冇件事。一比较你就知㗎啦，两者嘅管治水平谁高谁低。1966年天星码头骚乱嘅規模远远比唔上雨伞运动。但是当时戴伦子已经委任这个委员会去检讨，而当时也提出要建设这个民政专员的制度了。民政处开始 是 66年不是67年的。 是因为发生了即是那时60年代两次啊 ,67 年那时两次的社会骚乱或者暴动之后，即是作出一个政府的行为上面的一个调整。 那个就跟杨慕琦背后那个 rationale 就完全不同的。杨慕琦那个就是 decentralization。叫做将权力下放， 还 政于民，但是麦理浩戴伦子那个66年的检讨呢，错，是改善官民沟通，那个是强化政府管治。 他们当时思考就说，为什么会在这个天星码头引起的，即本来加价斗领会可以有这么大的社会回响。 我们上一代都 即是经过当时港英政府是不是掌握民情那里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缺失，又或者 是不能够防范于未然而作出及后这些改革。 他很简单，苏守忠拿一张接凳反转件西装就写着反对天星小轮加价，就企咗喺张接凳上面，就系咁就嚟了咯。跟住就青年聚集，跟住就骚乱打死咗人。咁另外一个支持佢嘅叫卢奇，就喺屋企被发现吊颈死，究竟系咪被自杀咧？咁样其实都系一个谜。咁咧就据叶石欣讲咧，就应该唔系，应该系可能系被自杀嘅。其实 被自杀。 咁但系呢件事之后咧，就英国人咧就从做咗检讨，咁好快未实行，已经67年暴动出现啦。咁所以呢，真正嗰个地方行政嘅改革，就係所谓民政制度嘅建立呢，就喺67年暴动之后。 之后。 係啦，喺大轮子年代就开始推行呢、這个，其实由67去到82呢段时间呢，唔係去到79啦，我觉得。 79。 麦理浩啦。 係。 呢段时间呢就係、是、开始建立港英嘅地方行政啦。呢、這个唔係我哋所讲嘅所谓议会民主。 亦都唔係代议政制。 唔係政制，係讲緊政府权力喺地方里面嘅权力点样理顺嘅关系，从而令到公务员更加快速地去回应社会嘅诉求。呢个唔係讲緊民主，亦都唔係讲諮詢。总之就将嗰个权力下放俾一啲嘅政府嘅公务员，就叫做民政专员，而家叫做 district officer。咁嗰陣时呢个背景呢亦都係去到呢个民政制度一成立，开始成立政务处啦。咁样之后呢就开始麦理浩嘅大建设嘅年代。 咁 两者係有关的。 黄金十年。 係啦。个黄金十年你唔好以为啦，如果麦理浩係好似梁振英咁嘅水平，写咗一个天花龙凤嘅政纲出嚟嘅话呢，其实是執行唔到嘅。你諗到㗎。 係 咪点可能十大建设，点可能十年建屋计划，九年免费教育，好多嘅社区新市镇开发，点可能行得咁快呢？係咪你一定係牵涉到个行政改革。他的权力就不是下放给民选民，不是给议会，是下放给公务员。 公务员。 是的，这个是刚才我们讲第二波的这个地方行政改革。 地方行政改革。 就是在这个1979年麦理浩访华之前，67年暴动之后。这个可以这么讲，是香港起飞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就是将整个英治的管治模式呢开始现代化。因为最重要麦理浩1972年来了之后呢， 就发表了一份报告书，叫做麦健士报告书。 嗯， 就请了顾问麦健士去写了 report， 是奠下了今天我们行紧那套公务员制度，包括公务员里面分的 branch 啊，怎样将它专门化，譬如财务科怎样分啊，政策局开一些新的政策局啊，同埋政策科在地区的 district office 的关系呢，就都在麦健士报告书里面。麦健士报告书。所以成立了所谓 policy secretary 啊，呢啲咁嘅嘢，以前就好简单嘅啫，十零个科嘅啫嘛。咁但系就一分就分越分越多啦，开始。咁成个体制改革之后咧，再加上咧就系做啲乜嘢啦。咁做啲乜嘢咧？呢个咧就你一定系要搞好咗个组织，搞好咗个制度，你先做到嘢噶嘛。所以点解历任嘅特首而家咧全部都假大空系有原因嘅，就因为佢哋嘅政纲第一。就亂咁噏嘅，第二咧，噏完之後咧，根本係冇一個 vehicle 咧，冇一個行政體系有效嘅方式去將佢 deliver。 係，佢個藍圖係缺乏咗，即係如何由一點行到嗰一點，達至到即係定咗出嚟嘅政策目標，又或者你話啲假大空嘅一個嘅理想嚇，如何地去實踐嘅話咧，係冇足夠嘅配套，係令到佢支撐得到佢呢一個嘅計劃嘅落實。 嗱，這個我覺得係英治同而家即係一中帝國下邊嘅香港咧。一个最大最大的分别，英治咧佢有一个管治的目标，然后咧佢不断去检讨，然后咧点样去改革，是持续改革啦。你留意一下，由1967年之后，香港是冇停止过， 系 唔系因为民意，唔系因为立法会议员，唔系因为政党的要求，是英国人自己持续地进行改革，去令到香港变成一个世界城市，一个良好管治的一个地方。嗱，呢個我覺得到今日香港人點解唔妥共產黨咧？唔係因為我哋眷戀麥理浩總督個人，呢個人已經過咗身。我哋懷念嘅係一個係有實際，唔係吹水嘅，其實講緊係不斷建設香港同埋經營香港嘅政府啊嘛。呢個你問下今日中聯辦新界辦事處嗰啲人，佢哋喺度飲飲食食，走去搶奪咗個權力係為乜咧？嗱，英治嘅。官员他是为了建立一个良好政府，那你这些新界办事处的人是不是做同样的事呢？如果不是的话，你只是一些装脚利益集团去进行选举的时候的政治分赃，劝退自由党的人，然后将位置让给民建联的人，中间得到利益的。那我就很怀疑这个就是香港政治沦亡的一个起步点，就是共产党的劣质政治其实已经入了香港那个体制里面。我觉得我们一会回来我们讲究竟在麦理浩年代那个地方行政改革持续性的改革是怎样进行，还有怎样去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身上，其实这个才是紧要。如果你不能够将香港人动员起上来呢，我觉得呢就全部都是纸上谈兵的那些。 还有政府怎样施政是可以真的贴近民生所需，令到他的施政真的即有回应诉求之余的话，是令到市民那个向心力那个的归属感是加强了。这个很重要，这个其实任何一个管治者都必须要思考的课题。 好了，我们先休息一阵。